今天最后一次聚会，我想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诗篇的第八十四篇。 So for the last Sunday of this year, we want to look at Psalm 84. 那我的题目叫做从流泪谷到泉源之地啊。 And the theme of this sermon is through the valley of Baca to the place of spring. 什么是流泪谷？ So what is the valley of Baca? 什么是泉源之地？ And what is the place of spring? 待会我会特别来说明。 We will explain this later.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2014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So let us rewind and review what happened in 2014. 各位觉得今年2014年是个平安的一年吗？ Do you think that 2014 is a peaceful year? Yeah. 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all happened this year? Do you recall? 伊波拉病毒。 Okay, Ebola. Yeah, 造成全球的恐慌。 What else? 死亡可能超过了6000人哈、 yes, 7000人哈、那这样子的病毒可能是传染到世界各国。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在2014年？ OK， 昨天有另外一架飞机马来西亚航空的又失去联络。 Lost yesterday as well. 可能是今年第三次的他们的这个意外。 Okay. ISIS 在叙利亚、伊拉克这个组织的兴起。而且不仅在当地，甚至在。而且在澳洲啊，也有人质被挟持，或是在巴基斯坦，也有学校的学生被杀。 So terrorism of ISIS is spreading 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嗯哼。 啊，还有香港的这一些政治上的冲突。还有我们知道以色列跟加沙走廊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是互射飞弹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造成加沙地区非常多的伤亡。所以各位觉得2014年是怎样的一年呢？ So in summary, do you think that 2014, what kind of year is 2014? 我们看到许多的战乱，许多的灾难。 There's a lot of tragedy and a lot of reward. 就好像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样。 So it's kind of 这个幕后的日子情况可能越来越糟。 So the days before us might be even worse.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So countries will attack countries, or people will attack. 那各处各有各样的灾难，地震或是饥荒会发生，水灾呀。 And there might be more tragedies and things happening in nature. 那明年2015年会更好吗？各位去参加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些主持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许愿，希望明年会更好。对，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那今年跟明年有连续四次的这个月全食哈。今年跟明年呀。可能世界会有一些大事情发生。 There might be some major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如何去面对呢？ But for us Christians, how do we face that? 我们知道，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在受苦当中，因为可能家人的病痛或是经济的困难。 We all know that a lo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currently suffering as well. 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So where is our hope? 所以我特别选了今天这段经文，在诗篇第八十四篇。 So that's why I specifically picked this Psalm 84 for today's sermon. 首先我们提到了。我们的喜乐在于神。 First, we say the song mentioned that how lovely is our happiness is based on God. 对 ，our life. What is that? My delight is in the Lord. 你的喜乐在什么地方呢 ？So where is your delight? 那我知道，在这个圣诞假期当中，我们可能出去度假、去旅游。 So some our holiday joys may be vacation and go on trips. 那是很好的。有人啊、有人去啊、滑雪。 So some go skiing. 那我们可能有人去大峡谷。 Some go to the Grand Canyon. 可能有人去 Las Vegas. Some visit Las Vegas. 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快乐。 So we can gain joy from that. 那因为我们啊、一些弟兄姊妹家是不能够出去旅游的。 But some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t go on trips. 像我自己，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服事。 Because for example.Me who was serving the church. 那我就参加了许多不同的聚会。 So I went and participated in a lot of gatherings, parties. 那不是 party， 就是教会的 worship. 啊，那 many service 啊、different church. 比如说我去我们回到我们神学院参加一场啊、大概好几千人的聚会。 Okay, so I went back to the seminary and participated in a gathering with several thousand people. 那场聚会叫做 Keyboards and Choir， 就是所谓的键盘跟诗班哈。 Okay, so the theme is Keyboards and Choir. 那然后我看到讲台上有13座钢琴，还有一个管风琴。 So there was 13 pianos and one organ. An organ. 然后当他们一起合奏的时候 ，and when they play together， 还有在台上有超过上百位的这个诗班的班员在唱诗的时候 ，along with a choir made out of several hundred people。 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吗？ You can only imagine how significant that is. 真的是好像在天上的音乐一样。 It was like the band in heaven. 我发现，哎，在跟他们跟大家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那个喜乐。 And we receive so much joy when worshiping. 那不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快乐可以能够相比的。 It's something that's not comparable with the joy we receive in the world. 那我们今年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到 Great Mike Church 参加他们的 ESL， 我们今年一些弟兄姊妹参加Great Mike Church 一些他们的 ESL 的课程。 Some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nt to the Great Mike Church for their ESL classes. 我也参加他们的参会。 We also participated in a lot of their worship gatherings. 也是一样，在台上。台下我们好几百人一起来敬拜神。 And it's similarly, there's several hundred of us worshiping God on stage and off stage. 听到他们的诗歌，或是他们摇这个手钟啊。 So when we hear them sing the worship songs and ring the bell. 对啊，或是儿童们一起来献诗。 Or maybe the children's choir. 当我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我想说啊，我真的是不想要离开。 When I was worshiping with them, I felt like I don't want to leave. 我可以24小时在那边敬拜神。 I felt like I can worship God 24/7. 我并不会觉得说无聊啊，或是觉得啊时间太长了。 I wasn't bored and I didn't feel like time was passing slowly. 后来我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叫做 White Chapel 啊。 And then I went to a different church called White Chapel. 它非常传统的一个教会。 It's very old-fashioned church. 虽然他们没有很大的诗班哈、或是一个这个管弦乐团。 Even though they didn't have a huge choir or band. 可是大家都带着一个很敬虔的心来敬拜神。 But they brought forth their wholeheartedly. 那后来回到我们的母会，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church, 我们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like、 而且有不同的种族，我们一起敬拜神。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So、here, 我们还一起吃火锅， together, 我们一起彼此分享， together, 彼此相爱。我想到、这些喜乐从何而来？ So, 这些喜乐不是在外面的人可以享受到的。我知道在圣诞季节当中，许多人会趁这个机会去教会。 I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will go to church during this time of the year. 但是可能一年就是去这么一次。 But only during this time of the year. 或是两次，另外一次是复活节。 Or maybe during Christmas and Easter. 但我想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啊！ That's such a waste. 就好像刚才读的诗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子说道，他说神啊，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第一节，神住在什么地方？神住在天上吗？神住在耶路撒冷吗？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哭墙叫做 Wailing Wall。 We know that there's a Wailing Wall inIsrael? 那许多的犹太人，犹太教的人啊，他们在那个石墙前面祷告， and a lot of the Jewish people go there to pray, 在那边哭泣。 And they cry. 但是上帝并不住在那些石头里面。 But God does not live in that wall. 上帝住在哪里呢？ Where does God live? 上帝住在哪里？ Where does God live? 在我们里面。 He lives in us.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So when we worship God, 神就住在我们当中。 He will live in us. 不一定是到神学院。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seminary. 不一定到了其他的大的教会。 Or other big churches. 当我们同心一起敬拜的时候， When we worship God wholeheartedly, 神就住在我们当中。 He will live in us. 神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啊！所以第二节说，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So verse two says, my soul longs, yet faints for the courts of the Lord. 我们希望上帝住在我们当中。 We want God to live in us. 哪里是神的殿？哪里是神的家呢 ？Where is God's temple? Where is God's home? 不是外在的建筑物。 It's not an exterior physical building. 就是你我的身体。 It's our body.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殿，我们就成为真正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了启示录说时候说，那个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我们以为啊，那是一个建筑物从天而降。其实应当是。我们这群圣徒要从天而降，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要与主再来到我们当中。我的喜乐在于神。你能够发现那样子一个长远的喜乐吗？有人说啊，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赞美神是很无聊的。 And some say that if you worship 24 hours a day, worship God is kind of boring. 如果你经历过怎样的那样子同心的敬拜， But once you experience that kind of wholehearted worship, 就好像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一样， like the examples of this case, 你会不想要离开。 Then you might not feel like you want to leave. 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找到那样真正的一个喜乐。 I hope that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will find that kind of joy. 可是我们在地上会遇到许多苦难，不是吗？ But also in the world, we will suffer. 所以第二段经文提到了我的力量是在于神。 So the next section is my strength is in the Lord. 从哪里得到你的力量呢？ Where do you receive your strength? 是喝一瓶饮料之后你就有了力量吗？ Is it from energy drinks? 还是你在家里睡觉睡到十点十一点你就有了力量了吗？ Is it from sleeping, resting? 这边提到了我怎样得到力量。 These verses tells us how we receive our strength. 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 Number five, verse five says, "Blessed are those whose strength is in you, in whose heart are the highways to Zion." 哪里是 highway to Zion? Where is the highway to Zion? 这个高速公路到锡安是什么地方？ So where is this highway? 这边提到的锡安，在圣经里面都是指到大卫的城。 Zion in the Bible belongs to the King David, is the city of David. 大卫在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建都，成为他的首都。 In Jerusalem, Zion is the capital. 不仅如此，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山叫做锡安山。 There's also a Zion mountain in Jerusalem. 然后大卫儿子所罗门在锡安山上建立的圣殿。 And the son of David, Solomon, built a temple on the mountain of Zion. 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 so for Israelis, 他们向往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 when they wish to go to Jerusalem to worship God, 因为圣殿在那里， because the temple is there, 因为神在那里， because God is there.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圣殿已经全部被毁了， but we know today that all the temples has been destroyed. 这圣殿山上盖的是一个清真寺， and the building on top of the mountain is.Temple of Dome of Rock. Yeah. 正如耶稣的预言一样。 So it's just like the words of Christ. 人手所造的圣殿，一块石头没有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 Those temple built by man, one piece of stone can falls on top of other. 即使现在我们以为的西墙。 Even today, the walls that we see today. 可能不是真正圣殿的一部分。 It's not part of the, temple. 很多考古学家认为那个只是罗马的军营的一部分。 The temple that's there, the wall that's there, some say it might be belongs to the building of the military, the military, the fortress of, Roman military. 所以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真正的物质的圣殿了。 So we can't even find the real temple there anymore. 那我们要到哪里去敬拜神？ So where do we go to worship God? 刚我们提到了，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When we say we have to worship God wholeheartedly. Yeah, through our spirit. Through our spirit. And through the truth. Through the truth. 就好像撒玛利亚夫人问耶稣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敬拜呢？” Just like Samaritan woman. Woman asked.Christ, where do I go to worship? 是到伯特利吗？ Bethel. 还是到耶路撒冷呢？ Or Israel. 耶稣说都不是。 But Christ says, no, none of those. 是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Use your heart and your faithfulness. 在座弟兄姊妹，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吗？ Do you worship God with your heart and your honesty? 你真的跟上帝建立那个一个亲密的关系吗？ Do you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特别当我们遇见流泪谷的时候。 Especially when we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Baca. 什么叫做流泪谷？ Where's the valley of 这个 Baca 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一种树，叫做巴山树。 In Hebrew, Baca is a tree. 那这个树哈、啊，它的树枝哈、啊、流下来就好像眼泪一样。 And the vines of this tree comes down like tears. 所以人家说这个 Valley of Baca 就是所谓的流泪谷。 So they say that the Valley of Baca is the tears, the Valley of Tears. 在那个地方，我们感觉到痛苦。 And there we experienced pain and sorrow. 2014年，你有经历到那样子的痛苦吗？ Did you suffer through pain and sorrow in 2014? 可能我们亲爱的家人过世。 Maybe our loved ones passed away. 就是说，我所知道的，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家人过世。 We know there are several of us who had close membership, a member of the family passed away. 或是我们的家人在病痛当中。 Or some of our family are in pain and suffering. 或是我们的经济遇到了困难，我们失去了工作。 Or we suffer financially, lost job. 或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有一些冲突。 Or maybe conflict in the home. 我们都会经过流泪谷。 We all pass through the valley of Baca. 事实上，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个谷。 And in reality, there is a valley in Jerusalem. 就是。耶路撒冷上城跟下城中间就是有一个谷山谷，以至于这个城没有办法扩展。后来他们把整座山给铲平了，用这山上的土把这个谷给填平了，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一样，原本的山谷 The previous valley 不再是山谷 is no longer a valley, 而成为一个泉源之地 but become the place of spring. 特别在一个沙漠地区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Especially in a desert area, what do we need the most? 我们就需要泉源 We need the spring, we need the water source. 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他们常常要去挖井 We see it in the Old Testament, a lot of times they have to goDig for well, 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他不是挖井，他们是直接把 海水淡化了啊。 And now they just desalt the seawater.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这个泉源，都需要这个水。 We need the water and the source and the springs. 有了水就可以带来生命。 Because with water comes life. 有了水却带来盼望。 With water comes hope. 今日像在以色列地区，因为他们把海水淡化了。 Now they desalt the seawater in Israel. 所以他们有很丰富的水。 So they have lots of water. 甚至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种植郁金香。 And even so much so that during the winter they can even plant tulips. 可以供应欧洲的市场。 And they can supply the entire Europe. 我们看见这个是很大的神迹。 And that's a very big miracle. 更大的神迹是发生在你我的心里面的。 But even bigger miracle happens within us. 你心里面是否有一个泉源？ Have a spring within you? 这我们说是活水 living water. Living water. 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 Christ himself is living water. 让我们在流泪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枯干。 So that in the valley of Baca we will not be dry. 这个泉源不仅从地上而来。 So the spring is not just come from the. 还从天上而来的。 But come from the heavens. 那中文翻译成秋雨之福。 In Chinese is the fall rain. 英文直接说就是 early rain 就是 early rain. 就是及时雨 so just the rain that's just in time. 当一个土地干旱的时候 when the ground is dry, 这些农夫们怎么办呢？ And the farmers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他们只能向天呼求， All they can do is pray. 希望上帝来下雨。 Or pray for rain from heaven.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是如此？ Does it seem within our lives? 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That we need God's blessings. 这个及时雨。 The early rain. 不晚。 It's not late. 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诗人提到了我们的力量在于神，即使在2014年我们看见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却不惧怕，我们仍然有一个稳固的磐石，我们仍然从神能够得着那样子喜乐的一个泉源，得到从神来的能力。最后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依靠是在于神。第八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这位神是领导万军的。 Our God is God who leads the army. 天使跟天军。 Army of angels and heavenly, 我们的神胜过了地上的君王，胜过地上的这些军队。第九节提到了神是我们的盾牌。 Verse 9 says, "Behold our shield, O God." 我们想到今年以色列跟加沙走廊在开战的时候。 When they had a conflict in Israel this year. 每次有这个火箭炮从加沙走廊射到以色列的时候。 Every time there's a rocket fire towards Israel. 他们有一个防空系统。那叫做就是飞毛腿飞弹的哈，这个防空的系统，99.9%可以把对方的火箭击下来。上帝是我们的盾牌，就好像这个防空系统一样。当敌人的火箭攻击我们的时候，也许是疾病攻击我们。也许是经济攻击我们，甚至是别人一句话攻击我们，神成为我们的盾牌，保护我们的心，免受伤害。所以神是我们的盾牌，以至于我们愿意继续住在神的殿当中。不仅如此，神是日头，好像太阳一样。我们想到太阳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 Just imagine how bright and glorified. 太阳不仅照恶人，也照义人。 The sun lights not only sinful but also. 我想到太阳就是它非常的公平。 So sun is just. 我看到想到太阳就是非常的明亮。 And the sun is bright. 神是我们，好像这个太阳的光一样。 God is like the sun to us. 要赐给我们恩惠和荣耀。 That will give us glory and blessings. 常常我们会觉得失望， Sometimes we feel disappointed. 那我们灰心想要放弃， And we want to give up. 甚至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甚至还觉得羞愧， And sometimes we even feel, ashamed. 好像我们比不过别人， Maybe feel like we are not as good as others. 但是神要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跟荣耀， honor. God will give us honor and blessing. 让我们可以出来见证神， so we can testify to God. 即使在苦难当中， even through trials, 神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God will still bless us. 让我们能够经过流泪谷，能够进入这个泉源之地。那最后啊，我要用这个拉丁木的故事来做一个结尾哈。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use the story of Latin Moon. 那我们在每年十二月的时候都会有一次的宣教奉献。 And every year in December we'll have a missionary. 是纪念这位女士， In remembrance of Latin Moon. 她名字就叫拉丁木，不是月亮，她名字就叫拉丁木，她的姓木，她是140年前在 Virginia 的这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姐妹。 She belongs to a Baptist church in Virginia 140 years ago. 她家里非常的富有。 And she came from a very wealthy family. 怎么富有？他们家的地有1500英亩。 1,500 acres of land. 那个年代，家里还有许多的黑奴。 And a lot of black slavery, African slavery. 那他们是种植烟草的。 And they plant opium. No, 可是在这个富有的，可是他却发现神要呼召他到遥远的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士。 But she had a calling to be a missionary to China. 所以他去读了Virginia 的一个女子的神学院。 So she went to the seminary, a woman's seminary in Virginia. 后来到了中国。 And then she went to China. 待会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影片。 And now we're going to watch a movie about it. Okay.大概三分钟哈。在1912年，那时候山东发生大饥荒。 In 1912, there was a drought in northern China, 山东 China. 这个拉丁木包括他自己也没有东西可以吃。 At the time, even Latin Moon herself did not have anything to eat. 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分出去给别人吃了。 She gave all her belongings and food to others. 因为他自己没有东西吃，所以他的同工就把他身体而且非常的软弱，他同工就把他送上 船要送她回美国。 And because her body was getting weaker and she wasn't in bad health, her fellow members were trying to put her on the boat to take her home. 不过船才开到经过日本，她就已经在船上已经饿死了，或是说病死了这样。 When the ship that she was on sailed past Japan, she already passed away. 但是因为她的这样子影响。 But because of her influence. 我们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我们每年的这样子的宣教奉献。 We established this yearly missions offering. 已经超过了125年。 And done so for over 125 years. 刚刚各位看到影片是140年前中国的情况。 And the video to show i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145 years ago. 但是今天中国不是这个样子。 But China today is different. 就是今年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And in this year, 2014,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超过美国，超过日本。 Even surpassed Japan and America. 比如说我们我们有姐妹正好去 Las Vegas 旅游哈。 And you know we had sisters that went to Las Vegas. 看到这个。马路上都是华人 and there is so many Chinese on the street there. 特别卖名牌包包的那个店里面 especially the name brand stores 那这些华人都是背着 LV 或是 Coach 这样子 and all those Chinese are carrying name brand products 那进入这些名牌店里面呢 and going to these stores 一买我就买十个包包 and buy in bulk 一点也不手软所以那个是140年前中国的情况。但是现在中国人富起来了。我们开始有一些能力了。那我们该为这个世界来做些什么呢？美南浸信会目前每年他们支持超过4900位宣教士。 Supports over 4,900 missionaries a year.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宣教的机构。 It's the largest missionary entity in the world. 透过这个拉丁牧的奉献，那在去年就接触了多少 ？And through the offering of the Latin Moon, 170万人听到福音。 1.7 million people heard the gospel. 然后。 In last year. 然后超过235,000的人来接受主，然后建立了141个这样的信仰的这个小组，你看不只是小组应该有看到他讲到就是有6,200间教会因此而建立。 6,200 churches established, and all of this has just done in one year. 上帝透过我们支持宣教士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God used us to worship and to support the missionaries. 就好像140年前，上帝透过拉丁牧这个美国女性来到中国山东，开始她的宣教工作一样。 Just like how God used Latin Moon 145 years ago. 在140年之后，我们看见开花结果。 And 140 years later, we see that the fruit is reaping. 有人用预言。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在人口而言。 Some say based on population, China might be one of the largest Christia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所以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 God will be able to use us to pass on His words. 我不知道2015年会不会有更多的战乱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2015. 如果照圣经而言是如此的。 But based on the Bible, that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有更大的工作会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会有更多人成为基督徒会有更多人得着真正的喜乐跟平安即使外面有天灾跟人祸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力量在主里面我们的依靠在于神 Our dependence from God.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pray. 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ise and thank you. 因为你是掌管历史的主。 Because you control history. 你在世界各国行了奇妙的事情。 That you work miracles in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福音传到了欧洲。 You took the gospel to Europe. 我们看见欧洲兴起了。 And Europe has become. 英国、法国成为大国。 England and France become major countries. 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了美国。 And we have the gospel in the U.S. 我们看到美国兴起了。 And we became successful. 我们也看见福音也传进了中国。 Now we see the gospel going to China. 你使中国人越来越富强。 And you help China to grow. 也许中国有更多人成为了基督徒，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是这些回教徒当中，还有这些还没相信主的这些犹太教犹太人当中，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带领更多的人找着真正的喜乐，得到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依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那今天我们待。